医学会已经呼吁会员，如果没有足够的装备，不要应诊。内地新型冠状病毒确诊病例增至超过28000宗，563人死亡。新增的73宗死亡病例，湖北占70宗，天津、黑龙江和贵州各有1人死亡。在武汉，由体育馆和会展中心改建，修治病情较轻患者的临时医院，午夜起开始运作。当局继续加建，预计今日可以提供800个床位。另外，商务部发布通知，支持具备疫情防控条件的商贸企业，包括批发市场、超市、便利店和社区菜店等，尽快恢复营业，满足居民的生活必需品需求。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沿岸。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今晚有微雨，吹清劲的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朝早清凉，周末至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433点，升646点，总成交金额1077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66点，升4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601点，升29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97.4，升5.4；盈富基金27.65，升7毫；阿里巴巴217.6，升2蚊；中国平安91.7，升1.75；美团点评101.5，升2.1；小米集团12.84，升2毫；华夏沪深344.05，升9.5；中芯国际17.18，升3.8；友邦保险81.1，升1.7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64，英镑10.082，瑞士法郎7.977，澳元5.244，加元5.844，新西兰元5.025，欧元8.541。每百日元对港元7.06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818。日经平均指数报23873点，升554点。港金现价报14400蚊，跌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58.3美元，卖出1558.9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北角有水务工程，咁现时咧车身长度超过5米嘅车辆咧就不能够由英皇道左转入去健康东街，经过朋友请你小心啦。就系北角咧，由于有水务工程，车身长过5米嘅车辆咧不能够由英皇道左转入去健康东街。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方面，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多，龙尾康庄道桥底。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请你饮翻杯鲜水。 身边有着你，心思有着你。光世事如你，人大了自何时要着你，奔走到人倦了，自然人物是非不想理，在世上百样美，你是最刻骨铭记。 罗力威同填词嘅 Louis 每次见面咧，原来都会浅着一番嘅。浅着之余，当然就吐下苦水啦。于是今次佢哋就用为自己情绪找发泄出口为题，创作今次嘅作品。 放弃会挂念你，入怀要被你抱起。

更加多自己同自己嘅對話，即係我嗰、那個大概意思就係講一次我嘅經歷係去行山，跟住去蕩失路。 真嘅， 真嘅， 哦，喺邊度？香港定喺？ 即係行夜山啊？ 係唔係行夜山？我哋冇 expect 到係夜晚咁 先走到。即係蕩失路，真 係 蕩失路。 唔係，人哋都話太陽落山之前好落山啊嘛。 係好嗰次係行青山啊，菠蘿山嗰邊。咁嗰陣時就黃昏個日落好靚啦。咁幾個朋友就一齊睇埋個日落先啦。跟住突然間失驚無神又話：，不如我哋唔行上山嗰條路啦，行另外一邊啦咁樣。跟住就行咗去菠蘿山個方向啦。跟住就開始大鑊，就係。個天色暗咗落嚟咧，我哋係睇唔到路嘅，基本上。 係。 跟住係咯，即係呢一個，我哋喺度即係好迂迴曲折咁樣揾咗好耐，後尾都差唔多用咗兩三個鐘先出翻去市區嘅。 哇！ 咁呢個經歷就好深刻啦，咁。咁嗰首《夜行》就係寫呢一個經歷多啲，即係自己同自己對話，即係相，即係我有一個信念，可能係而家呢一刻未必成为到啲乜嘢，但系如果本住呢个心嘅话，继续行落去系会揾到出路嘅，会系冇事嘅咁、 哦、 样。 仲咁鬼积极嘅，即系我写又写彷徨啊、无助啊， 都系撞鬼啊， 或者怪啲兄弟啊，睇咩日落啊？ 因为一定好惊噶嘛，就算一班人都好惊噶嘛。 系啊系啊。 但系我想问你哋嗰阵时有冇嗌交啊？即系话做咩睇日落啊？嗰啲头先嗰啲偈。 有少少呢啲微言嘅咁样，即系但系。大家已經係好著緊啦，要揾個路係點樣？ 後編就係嗰班 friend 冇見過噶啦，之後 住咗家啦。 有見過嘅，但係冇好似冇 再行山啊。 咁所以之後就即係因應上年啦，即係19年嘅時候，即係大家嗰種情緒啊，集體嘅情緒啦，就寫咗呢一首。咁但係點解會想邀請為何韻詩一齊 featuring 嘅？因為佢都有份出邊一啲填詞嘅 idea 落去噶嘛。 係啊係啊，因為其實係最主要係。代表緊兩個唔同角色咁樣嘅身份嘅咁樣嘅構思係想係叫做一齊走埋一齊去合力去完成一件事，即係想話俾大家聽係可能好多時候一個人嗰個力量真係唔夠嘅，咁樣即係希望可以大家係理解多啲咁樣，然之後係行埋一齊嗰個力量係會更加大嘅，放低一啲分化咁樣。咁我覺得係呢一個都。某程度上是即是我哋真係咁樣喺個 chorus 嘅部分咁樣去合唱唱到呢個出嚟啦。咁而 chorus 嘅歌詞亦都係即係好邀請大家一起去做呢件事嘅。 哦 ,ok, 咁幾好啊出到嚟咁緊張啊同我一起。 其實係有。 等於同老闆合唱。 係 囉 係 呀 係呀。 其實係。 但又唔可以似籌款嘅感覺。 要讀 嘅 話啦。 老闆一齊唱歌係有種。 你嚟 但你唔係要呢種 feel 嘛，係咪先？係咯，緊唔緊張咧？同阿何韻詩即係一齊去到唱呢首歌。 其實係我覺得係幾幾日緣分令到呢件事係湊得成咁樣。緊張都會有嘅，但其實好早時候阿姑聽過呢首歌咧，佢都即係。我都覺得係後屘聽翻都覺得嗰個鼓或者成個編曲嘅部分都好啱阿姑嗰個氛圍嘅咁樣，所以我哋係呢一件事上面係好舒服咁樣就完成咗呢個合唱啦咁樣。 OK， live 唱過未啊？兩個一齊 未。 嗰個就係真正嘅挑戰， 咪如何可以嗰個表演唔似籌款啊嘛？ 係啊，同又唔似情歌。即係嗰啲無論四目交投嘅一位， 要岌頭啊微笑。 同埋因為嗰個部分嘅問題，因為前好大段都係未有阿姑嘅咁樣， 係啊係啊， 呢個都係一個挑戰嚟。即係如果 live 嘅玩會係點樣，我都好期待諗呢件事嘅時候。 OK， 唔知佢喺隔離做咩咯？因為前面 唔係咁，可以之後先升出又得，先行出又得，有好多方法嘅呢個世界。佢哋再思考下先啦。我期待佢 live 嘅時候會有呢首歌嘅演出啦。咁樣 帶著眼淚與失落。夜里漂泊，如无人贴网，挂念某日某一望，仿佛听到，仍同行作乐，遗留下笑脸，漆黑不见天。始终相信 明光中可再见。放下怯懦去守候，此刻紧扣有你我的手，确信到未再坚守。天空海阔，天高地厚，丛林旧战地，火光中记起当天相约，永光中不放弃。 阿林聪就系拣咗另外一啲嘅作品， 系 系啦，咁就系有两首自己嘅作品啦，有两首就系佢喜欢嘅作品嚟嘅。 cover 咁啊，咁你自己嘅作品咧就系上年有派台嘅另外两首 solo 嘅作品啦。 系 OK， 第一首你唱翻夏花茶， 系 系啦，而家再唱翻呢首歌嘅时候，个感觉有冇一种哇？始终系上年新人啊嘛，咁而家都隔咗即系嚟到2020年嘅时候再唱翻呢首歌，有咩感觉？ 我自己嗰个感觉就系冇咁。點講？之前唱嘅話，或者之前出嘅時候，嗰個感覺係會好興奮，因為嗰陣時係五月嘅時候嚟嘅，係、所以而家唱翻就係經歷咗2019年咁多嘢嘅時候，係有一種惋惜咁樣咯。但係個惋惜又未必係話好 sad 嘅咁樣，因為我都覺得係佢係有一啲嘢陨落咗咁樣，有啲嘢係失去咗咁樣。但係我覺得我哋要繼續努力，而嗰、那個。希望嗰樣嘢好緊要，即係我會想本著咁樣、我會形容為係內化咗多啲，咁、就希望嗰、那個聲線或者演繹係再沉穩啲同埋實啲咁樣咯。 OK， 而家有冇再思考多啲就係、咁你誒一個係創作人啦、唱作人啦咁樣，即係有冇一個啊個 mission 你想做啲乜嘢咧咁樣嗰啲嘢㗎？會唔會思考呢樣嘢？ 有㗎有㗎，即係如果譬如唱歌嚟講。 寫歌嚟講，我都會係好想抒發到好多人嘅一個感受啦，即係其實係一個共鳴啦，即係同大眾啊、同聽眾或者係樂迷有一個 connection 咁樣。呢個係我其中一個好想做，而嗰個 connection 我想係好緊密嘅，即係意思係佢有啲可能係好內在一啲好收埋嘅情緒啊咁樣。如果我可以唱到出嚟，佢幫佢抒發到呢樣嘢，咁佢哋就好似有一個 journey 咁樣啦，即係。經歷咗一樣嘢，有人唱到個感受出嚟，佢抒發到佢會有多啲力量去繼續做佢嘅事，呢個其中一個目標啦。咁樣，咁另外一個就係我會好想行出香港嘅，即係呢個我自己今年有個目標，其實都好想接觸多啲人啦，希望揾到一啲機會，我係可以喺外地度唱歌嘅。呢個都係作為一個唱作人嘅一個我自己一個小目標咯。 係 OK 嗱，我哋轉頭就再問下佢想答出嗱，世界咁大，咁你有冇一邊兩個地方你係好想去嗰度，即係唱下歌啊，做你嘅音樂啊，諸如此類咧？轉頭翻嚟再問下林聰啦。咁但係將呢個時間咧就先交俾佢啦。今日有呢個佢 live 嘅，咁啊內化咗大半年嘅時間啦。咁究竟今日佢再唱呢個夏花茶，會係個咩嘅感受咧？咁樣咁啊，同佢現場咧係有位朋友咧幫佢彈吉他伴奏嘅，叫阿星係嘛？ 係係 ，OK， 係識咗好耐嘅 friend 嚟㗎。 嗰陣時讀書嘅時候啊，讀音樂嘅時候係、哦、就已經認識，不過佢係我師兄啦，咁樣係咯，都係機緣巧合。 咁佢咁後生， 佢個樣後生過你。我頭先。時間有呢一種疑惑，即係我以為師弟，我正想問，我可以接受佢係同學或者師弟，但原來佢竟然係師兄。 唔係，係嘅，佢真係後生過我嘅，只不過係、哦、不過我嗰陣時讀音樂係我再。即係經歷咗啲嘢，翻翻去咁樣。 O K， 係咁， 我哋冇誤會到。 我正想話 keep 得好啊，師兄。 佢介紹翻佢就係、是、夜行嗰個木吉他。那個吉他手咯，咁樣 係 OK， 所以今日就邀請埋佢嚟到同你係合奏， 係啦，都同佢有夾下。 嗯 ，OK， 咁啊，將個時間交俾阿林聰啦，同埋佢嘅後生過佢嘅師兄阿星。 放眼剩下。的清秀，富里六十遍布山丘，清他作忘忧，几可疗愁？难道星心命碎是借口？霎眼白雾，无需牵挂。百岁大树难逃塌下，终须变泥沙。一刻败瓦，存活着的身份重要吗？谁料到夏花被挑选收割。再转换成为一道热茶，无奈那落花再加工挤压，做妆后仍然需被定价，望上过绽放绚烂年华，逝去的面仍能娱乐兼优雅，霎眼白雾，无需牵挂。百岁大树难逃塌下，终须变泥沙。一刻败瓦，存活着的身份重要吗？再转换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因应新型肺炎疫情发展，教育局宣布考评局决定押后所有3月27号之前举行的考试，原定在2月中举行的中学文凭试、体育和音乐实习考试，以及原定3月11号开考的中文科考试会延后。当局已经制定两个方案，在2月底再因应疫情发展作最后决定。小六呈分试方面，考虑到延长停课的安排，学校提交第三次呈分试的日期会押后。如果小学未能够在3月9号或者之前复课，学校无需进行第三次呈分试。杨润雄说，暂定全港学校最早在3月2号复课，但实际日子有待进一步评估，强调局方会以师生安全为最重要考虑，不会草率复课。本港多个食品供应业界的代表都说，各项食品供应正常，呼吁市民无需抢救。香港米行商会理事长陈建年说，食米属于储备商品，业界今年第一季已经储起13,000吨，各商号亦都有储存大约10,000多吨的米，足够全港使用一个月。他又说，只是得 9.9% 的食米来自中国内地，泰国和越南米就共占近90%。即使内地的供应减少，对本港的影响亦都不大。香港猪肉行总商会理事长许伟坚说，目前本港猪只供应水平和新型肺炎疫情爆发之前差不多，他估计下半年内地供港猪只可以回复至非洲猪瘟前的水平。同场的其他食物供应商代表，包括家禽、蛋类、蔬菜和鱼类供应商代表，都说有关食品供应正常，价格并没有上升。医管局员工阵线为争取全面封关发起的罢工行动踏入第四日，他们要求医管局今日内同工会展开谈判，否则不排除延长罢工。又说一旦出现医护集体离职，医管局要承担责任。副主席罗卓瑶说，医管局应该回应医护的诉求，包括是不是有足够防护装备给前线员工。医管局话，预计公立医院今日仍然有大量医护人员缺勤，紧急服务仍然受严重影响，呼吁病情轻微的病人前往私家医院或者是诊所求诊。在台湾，政府宣布自听日起，14日内曾经入境或者是住在大陆、香港、澳门的外籍人士暂缓入境。台湾的外交部说，由于政府已经在昨日将包括香港和澳门在内的大陆全境列为重疫区二级以上流行地区，外籍人士只要在14日内曾经入境或者是住在大陆、香港或者是澳门，暂缓入境台湾，即使有特殊原因，台湾驻外办事处亦都不再受理签证申请。至于已经持有台湾有效居留证而打算返台的外籍人士，如果在14日内曾经入境或者是住在大陆、香港或者澳门，返台之后将会限制居住，并进行14日的家居检疫措施。有关措施听日起正式实施，会持续按疫情发展而调整。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今晚有微雨，吹清劲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朝早清凉，周末至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 75%。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423点，升636点，总成交金额1,153亿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66点，升4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601点，升295点。 部分活躍港股嘅造價，騰訊控股398元升5.8，盈富基金27.65升7毫，阿里巴巴217.8升2.2，中國平安91.65升1.7，美團點評101.4升2元，小米集團12.82升1.8，華夏滬深344.05升9.5，中芯國際17.22是升4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64，日元109.91，瑞士法郎0.974，澳元0.675，加元1.328，新西兰元0.647，人民币6.975，英镑对美元1.299，欧元对美元1.101。日经平均指数报23,873点，升554点。港金现价报14,400元，跌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58.12美元，卖出1,558.6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报告隧道先啦。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龙尾华润大厦，坚拿道过海暂时交通畅顺嘅。红隧九龙入口净系收费广场较为多车啲。咁至于一般嘅路面交通情况，较早前咧港珠澳大桥嘅主桥啦，同埋连接路因为受强风影响啊，咁啊头先咧就之前啦嘅行车时速咧。曾經是減慢的，而家就恢復翻原來的行車時速噶啦。港珠澳大橋主橋同埋連接路回復正常的行車時速。九龍東嗰邊咧，安達臣道咧，今日開始咧有啲道路工程要做啊。而家介乎安達臣道配水庫至靈實恩光學校一段，同埋寶林路東行近住安達臣道交界嘅左邊線咧，係需要臨時封閉。咁啊，經過時間咧，睇清楚啲臨時路牌嘅指示啦。安全車速報告有觀塘繞道麗晶花園來回，同埋天水圍天影路去屯門。好啦，我哋下一節嘅交通消息再會。 FM 94.8 至96.9 ，FM 9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学界超声道， 从香港学界到世界第一。 学界超声道农历新年特辑， 请嚟四位分别同居国际不同领域、世界第一嘅香港体艺精英专访。 2月8号，跳绳何柱廷， 主持钟杰良、黄晓莹； 2月15号，绘画刘建之， 主持钟杰良 Miss V。 从香港学界到世界第一， 学界超声道， 逢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要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市民外游时应避免去爆发肺炎的地区，唔好接触动物，唔好食野味，避免到湿货街市、活家禽市场或农场。如果回到香港后发烧或有其他病征，应戴上外科口罩和立即求医，告诉医生知最近去过哪些地方，还要时刻注意个人卫生，保持双手清洁，上 chp.gov.hk 了解一下。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我戴口罩咧，见到佢有颜色嗰边，通常系外边啦，咁然后就有一条金属条，咁要向上啦。 食物及卫生局副局长徐德仪医生： 呢家市面多数都系买到用橡筋挂耳仔嗰种，挂咗上个耳仔之后咧，要拉开个外科口罩，等佢全部吸晒个鼻口同埋下巴。另外都要将个金属条咧沿住个鼻梁咧两边去揿一揿佢，等佢 fit 翻个面型或者个鼻梁个形状，等个口罩可以紧贴个面部。咁我自己有个心得就系，当紧贴之后，如果你唞气咧，发觉鼻唞气嘅时候吸入去个布贴紧自己，咁个感觉就啱噶啦。咁如果戴咗之后，唞气仲系好舒服，好似冇嘢阻住咧，咁可能未够贴咯。 有一個好緊要嘅步驟，就係、是、如果我哋無論拜之前或者除之後咧，都應該整乾淨隻手啦。咁如果平時喺街度，咁當然可能用酒精液嘅潔手咧，真係方便啲。咁當然口罩嘅機會受到污染啦，咁所以咧，我哋都強烈咧鼓勵市民，當佢棄置口罩嘅時候咧，就擺落一個有蓋嘅垃圾桶嗰度咧，咁就最好啦。 我們在乎你，香港電台同心抗疫。 生活中的感觉，美好的一些感觉，整换星际躯壳，而歌声解开束缚。1 2 3 4 5 6 7 8 骚动音乐 1 2 3 4 5 6 7 8 骚动音乐。 每日去到3点零钟，是咪觉得元神出窍，头重重，脚轻轻，四肢乏力，六神无主，周身奄住奄住痛呢？ 大师，咁有咩解救啊？ 有办法，密切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到5点 ，Eric 严琼骚动音乐全新环节，用现场音乐同你舒筋活络，搵翻个云头翻嚟，骚动音乐回魂啦！ 翻嚟嘅苏亮乐啦，我哋继续我哋今日嘅嘉宾啦，林聪啊 ，Hi，Hello，Hello， 系啦，头先系听过佢嘅新歌啦，同我何韵诗嗰首嘅《夜行》啦，咁然之后就佢现场唱咗呢一首系佢内化咗一段长时间嘅《夏花茶》啦，咁样。头先就留低有一条问题嘅，因为你都提过，好想喺嚟紧今年咧就会唔会可以踏出香港，去下唔同嘅地方度唱下歌啊，或者做下歌啊，诸如此类啦。首选有冇边啲地方你好想去下噶？ 首选我会想拣台湾嘅， 系，我都觉得你啱去台湾啊，系啊， 点解你觉得佢啱？去台灣 咧，因為頭先 hear 嘅時候聽咗佢唱嗰首國語歌，我覺得係台灣人好中意嘅香港人唱國語歌嗰個嘅狀態同埋發音咯。 哦 ，OK， 咦，你有種突然間咁恍然大悟，哦，原來係咁， 原來係咁。 但你自己咧，林聰，你自己想去台灣係有冇特別原因？ 有啊，一嚟就係、一嚟係《夏花茶》一首歌，本來佢最開初嘅時候係因為台灣嘅一個 trip 啦，咁其實嗰陣時係先至認識到一啲台灣朋友仔咁樣，咁其實我係好想繼續去，因為其實我覺得大家都相處得好舒服，而佢哋係有一種氛圍係好 nice、好親切、好好客咁樣，所以好想去嗰度行一轉啦，去再同一啲聽眾有多啲嘅交流咁樣。 OK， 點解你頭先聽到佢又識到新朋友，你做乜咁震驚啫？你 好似識咗鬼朋友咁。因為我唔知道林聰，你知唔知道你嗰首咧《夏花茶》咧，藝娛圈咧聽到佢首歌咧，即刻知道佢講緊係邊一集、邊一個地方啊！即係所以嗰首歌個好成功嘅地方就係、是。因為我唔記得咗係台中定台東嘅地方。 台東係。 係啦，咁樣，因為我見到藝娛圈 Facebook 有轉發佢嗰首歌 MV， 佢話佢一聽個 MV， 一聽首歌睇個 MV， 好亂啊！佢就已經知道原來佢講緊係邊一笪地方咁樣咯。佢話因為嗰個係完完全全都係佢企喺嗰度嘅時候嘅感受嚟嘅。 哇！ 好成功啊！ 你知唔知呢單嘢啊？ 我知啊，呢個係即係佢轉發嘅時候，佢都有講到。 係啊。 咁其實佢有講到話嗰個忘憂嗰、那個，我唔好記得係忘憂定係佢，總之有個名其實係佢嘅小花名嚟嘅。佢係喺嗰個地區長大咁樣，所以就好似突然間拎級咗咁樣，係啦， okay， 有一個好奇特嘅一個 connection。 係，咁而家你係有冇即係同嗰邊當地啲音樂人有聯絡下？ 冇， 未嘅， 未嘅。但係我好期待呢件事，所以咧我都係，因為我成日自己本身性格都係好內斂，咁所以我今年都會想行出多啲啦，咁樣去 因為可能以前講啊，有啲喂，我哋嚟喺之後再合作啦咁樣，但係就可能就我自己就太內斂啦，所以就冇咗件事啦咁樣。好多時候都係咁樣啊。咁我今年就會可能即係諗起邊個，不如就先寫咗啲，跟住再去同佢講翻，喂，我有啲咁嘅嘢，不如大家一齊玩一下咁樣。 哦，真係要大膽同埋厚面皮啲，因為我哋次次見到佢咧，我都覺得佢有種害羞嘅感覺啊，即係已經咁熟啦喎，即係都唔係好熟，但係都係見咗好多次啊，話 佢都即刻收收，唔熟，真係。 今日有冇好啲？ 又做又出道，睇到你依家咁樣講呢一句咯，要 睇 Auntie 啦， 一陣俾封利是你。 今日有冇好啲啊？今日好啲。 有冇好啲啊？ 有冇咁害羞？ 佢問你啊。 我覺得冇咯，都係因為好耐冇見啊，係一間俾利是你啊， 恭喜發財，恭喜發財，身體健康最緊要。 所以我都真係期待嘅，即係如果你去到即係台灣嗰度寫歌，會係有啲咩化學效果咧咁樣。同埋我諗，如果喺嗰度唱，可能唱多啲唔同嘅激啊嗰啲。 係啊， 我都好想了解佢哋，好因為我自己去旅行嗰啲就少啲會去接觸。嗰啲譬如 gig 啊、live house 啊嗰啲場地，咁我自己會好想親身去感受一下。咁除咗係觀眾之外，我如果有幸可以喺嗰度表演，就更加開心咁樣咯。 OK， 嗱頭先就係唱咗夏花茶啦，咁跟住呢首就係佢可以帶住自己嘅歌去到演出噶嘛。跟住有一首就係上年我好喜歡嘅《若只如初見》啦。而家又再唱翻嘅時候，因為嗰首就本身係電子感覺會多啲，但今日就吉他咯。咁重新再 arrange 係同阿星一齊去到夾定係點樣？ 係啊， 因為 jam 下。 同佢都好夾啊！即係一埋位，跟住大家諗下係啲 voicing 啊 ，voicing 係點樣，已經個件事好出咯咁樣。而係咯，咁我而覺得，譬如咁樣嘅配搭咧，佢亦都可以就住我。咁因為有一啲位我哋未必係好 on tempo 咁樣去玩，就好隨心咁樣去伴住大家咁樣。所以係呢個版本經歷咗咁多之後。而家再玩咧，我覺得係會釋懷多啲嘅感覺嘅。 係 ，OK， 我好中意佢用嗰啲字好心靈啊， 釋懷 啊，氛圍啊， 係咯，真係好夾噶。今日連衫都夾咗，好似一個男子組合喺度表演啫嘛。 呢個真係天意，我都唔知點解無啦啦咁樣夾。 同埋因為即係你見啲啲人，譬如上嚟 jam 歌咧，佢有一種即係有種可能，有啲人好中意好熱烈啊，傾偈傾好多啊，你覺得點啊？佢兩個頭先見到喺度 hea 嘅時候咧，佢哋。幾好啊！ 都係安靜派嘅佢兩個真係， 係 啊，係，同埋兩都好細聲對住麥講嘢，我哋隔離都唔知你講緊啲乜嘢。兩個 所以我聽啲信哥哥，突然間真係推到好大，佢講咩？ 好想聽佢兩個傾乜偈 啊！好啦，今日將個時間交俾阿林聰同阿星啦。咁啊，有佢哋今日呢個版本嘅《若只如初見》。 最美还是找不住花火，曾经痛过，恨自己未够资格爱你更多，迷失漩涡，七岁那天忘掉了什么，让我轻轻的想过我的最初，最初是你的肉你的血你的名你的姓，是你哼过的歌，赤裸是我的糖我的货，我的忘形我的爱是我写过的歌， 神来，已过二十年，你快要蜕变做自然。怀念我把思念写在纸里面，汇集成癫，逐片逐片逐渐，每次相见不曾不见，轻轻一番就在目前，回返到我未曾看过自己的脸。回返到我未曾察觉自己的腼腆，着到美宁愿不找住花火，曾经笑过恨自己未够资格爱你更多，但这刻已不错。 真好好聽， 係啊， 同埋好唔同個 feel 都係。 因為其實開頭嘅時候攞到佢個 playlist， 所以開始有啲擔心嘅，因為知佢嗰兩首歌墊底嘅時候咧、嗯，去到呢度得吉他嘅時候，我都諗，哇，到底會咩事呢咁樣、嗯？但係你就咁聽咧，係一種清新嘅感覺，咁唔知點解？係、 嗯、 因為即係得翻把聲好出，但係佢控制把聲控制得好好。Auntie 俾個 like 你， 多謝，多謝 Auntie。 一間麥後要問清楚你今年到底幾多歲？ 28咩？ 是咩？ 系啊系啊，咁 我都系大你少少啫，可唔可以叫翻姐 姐, 姐姐？多谢姐姐， 我都冇咁样搞啲， 多谢你， 唔好搞啲男歌手咯，我哋啊，系啦，嗱，头先阿林聪唱咗两首自己歌啦，但系佢今日都拣咗两首歌咧，佢好喜欢嘅，咁有一首就系头先你听过噶啦，即系佢唱咗系 郭顶嘅想着你， 系啦，喂，介绍下呢一首嘅作品啦，点解咁喜欢嘅？ 其實是我每一次聽到呢一首，因為佢本來嗰、那個album 即呢首歌係好特別咁 pop up 咗出嚟，因為佢真係揸一支吉他，跟住後面有少少鼓咁樣嘅、嗯，所以係我好因為呢一首歌更加留意到佢即係郭頂呢個歌手把聲係點樣。咁、嗯、而我覺得成首歌嗰個氛圍啦、歌詞啦都好啱一個心境，都係上年嘅時候面對一啲嘢、 嗯， 因為佢。佢講都係對一個人嘅思念啦，同埋係即係佢嗰兩句歌詞好重嘅，就係、是、我哋有一日可能真係會要分離啦，咁樣要面對分離。但係佢都有一個好少少嘅心，就係、是、相信住我哋都會喺某一個地方、某一個時刻，我哋會重聚咁樣。 嗯， 咁呢一個信念呢、這個信心其實係有少少安慰到我嘅咁樣，亦都係覺得呢個係好安慰到而家嘅人，因為佢哋都面對緊好多佢哋要失去嘅嘢啦咁樣，咁希望佢哋可以藉住呢首歌嘅歌詞咁都安慰到佢哋咁樣咯。 嗯 ，OK， 同埋佢把聲係好鬼啱唱 民謠呢， 係咪叫民謠啊？呢一 type， 因為郭頂係唱民謠出身嘅好出名嘅歌手嚟、嗯，所以我覺得。因為其實都聽過很多其他的 cover 嘅，但我覺得呢個很好的原因是因為佢兩個氣質很接近啊。 哦，係啊， 都是有一種憂鬱。 但係唱民謠都係通常都係呢啲㗎， 係王傑係嘛？ 王傑。另外有一個啊， 宋冬野 啊，即係佢就係有呢一啲咁樣嘅沉鬱少少嘅， 有心事咯， 氛圍㗎嘛。 Pick up 佢啲 vocab 先。你自己係咪都特別會係 drawn to 呢一類型嘅音樂㗎？係 啊係啊，即係呢個係我差唔多可能前幾年嘅時候，我特別中意聽嘅一個類別啦。咁嗰陣時都係。系咯，宋冬野系其中一個我好中意嘅，跟住仲有一個曉十三啦，即係內都比較內地佢哋玩民謠嘅嗰啲 style 咁樣，係啦，咁反而係咯，反而呢一個歌又即係呢一種 style 咧，會令到我係即係點講，沉浸喺另外一個嘅思緒入邊， 係 佢同電子嗰個氛圍又係好唔一樣嘅咁樣，我 就嘗試覺得這個會不會都是一個展現我自己的部分呢的一種風格呢咁樣。 你見佢而家就算嗱，佢有 rap 啦，跟住有電子嘢啦，跟住有可能係即係民謠啲類嘅感覺啦。 可以啊， 你都幾，我都幾期待緊佢嚟緊仲有啲乜嘢會發展到 百變小衝咁樣 出嚟嘅咧？哇 ，death metal 嗰啲， 係咪都得㗎？ 唔知啊， 佢似係得， 係佢似有聽咯，你似好中意咯。 係咯，所以你其實不斷都 explore 緊，其實咪聽多啲。看看吸收多啲，試下會唔會有機會咯，咁樣係 OK。咁話頭先我哋就係阿瓊就話呢首歌就你聽嘅時候都係覺得哇，喺台灣 market 應該好啱㗎啦，咁樣。咁我開頭都話過，今日 咩愛你啊？ 今日係要攞啲酒出嚟㗎啦，呢首歌係時候攞杯 高粱。 Whisky 啦，多謝今日林聰同埋阿星。 就这样轻易，因为你，我也能试着写一首歌给你听，是关于你。没什么准备，一张琴，和着这声音，我只是想告诉你。爱着你，也许有一天我们终究会面对分离，也许有一天我们会在老地方相遇，这不是情书啊，我从来没有这么担心，可是啊，我愿意这样下去。我不想让自己变成一个侥幸的傻子，可是啊，我已经死了，想着有一天我们终究会面对分离，想着有一天我们会在老地方相遇。就这样轻易，因为你没有那顾虑，唱一首歌给你听，是关于你。有什么关系？这声音适合的频率，我多么想告诉你，我爱着你。也许有一天我们终究会面对。这不是情书啊，我从来没有这么担心，可是啊，我愿意这样下去。我不想让自己变成一个矫情的傻子，可是啊，有一天我们终究会面对分离， 想着有一天我们会在老地方相遇。 抗击在中国和全球各地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世卫说最大的忧虑是目前一些国家即使出现病例，但用作检测是否受感染的系统仍然未到位，因此需要提供紧急援助，加强建设卫生系统，检测、诊断和护理受感染者，同时保护医护人员。世卫又说会和旅游及运输业界紧密合作，向业界分享在疫情下面对各类风险的信息，建议可以作出什么的措施保障雇员和乘客安全。截至今日上午，包括中国在内的25个国家出现新型冠状病毒确诊病例。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沿岸。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今晚有微雨，吹清劲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朝早清凉，周末至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 76%。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465点，升679点，总成交金额1248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66点，升4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601点，升295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是报400元，升7.8，盈富基金27.7，升7.5，阿里巴巴217.6，升2元，中国平安92元，升2.05元，美团点评101.8，升2.3，小米集团12.78，升1.4，友邦保险81.05元，升1.75，华夏沪深344.15，升1.05元，中心国际17.18，升3.8。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63，英镑10.081，瑞士法郎7.969，澳元5.242，加元5.848，新西兰元5.022，欧元8.5453。每百日元对港元7.06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802。日经平均指数报23873点，升554点。港金现价报14400元，跌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58.48美元，卖出1559.0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讲一宗交通意外，就系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沥源村对开啦，有交通意外，阻碍咗部分行车线噶，龙尾就去到城门隧道公路接近美林村。重复一次啦，就系大埔公路沙田段上水方向，沥源村对开啦，有交通意外噶，影响咗部分行车线啦，而家龙尾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在新鸿基中心，西行龙尾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的交通是正常的。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暂时收费广场对出有少少车。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北打街那段是车多挤塞，龙尾排出花园道口。在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的大角咀方向，龙尾在康庄道桥底。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以及天水围天影路方向去屯门。刚刚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之前提过了，大埔公路沙田段上水方向近住沥源村的意外刚刚清了场，车龙有待消散。最后卫生署提你，职业司机坐得多，更加要注意每个星期最少做150分钟中等强度的带氧体能活动。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还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些。每日去到3:00，系咪觉得元神出窍、头重重、脚轻轻、四肢乏力、六神无主、周身腌住腌住痛呢？ 大师，咁有咩解救啊？ 有办法，密切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午3:00-5:00 ，Eric 严庭骚动音乐全新环节，用现场音乐同你舒筋活络，搵翻个云头翻嚟。骚动音乐回魂啦！ 4:00之后回来的骚动音乐呢，我们继续有我们的嘉宾林聪。 Hello, 是啦，唱了三首歌啦。是啦，刚才我杯酒都喝了啦。 我成日会觉得呢，在他的音乐当中呢，我反而是想保持清醒的。 是 咩？是，我不知道你那种好想喝酒那种醉意是来自哪，但是你不觉得 不是要醉啊，是要即是令到个 mood 再发大一点咯。是啊 ，OK， 咁我 唔使要醉，醉唔使听呢啲啦， 醉系听， 醉听嗰啲动之动之10/16爱人啦，我去， 因为你会好想睇真啲佢个人，你觉得好多故事喺后边咁，系啊 ，OK， 佢系有光质地嘅， 系咪啊？嗯、有咩心事话俾姐姐知？ 好啊，好啊， 咪有，好敷衍啊， 唔系我。好收得好深啊，可能真係啲心事。 係 係 都係要聽歌先知道多少少嘅質地啦。嗱，頭先聽有兩首自己歌，跟住一首係郭頂嘅國語歌，跟住去到呢一首啦，見到佢揀呢首歌，哇！你都幾大膽。我 so far 冇乜聽過香港有歌手 cover 呢首作品。 呢位歌手嘅歌 ，OK，Damian、 okay. Rice 系啦，我好中意佢头两张碟系好好听，而且喺香港系冇乜呢类声嘅，我觉得根本就 OK， 系啦，即系嗰啲 wild 声啦，系啦，你拣咗一首 Volcano， 系 啦，介绍下点解拣呢首歌？ 其实我本身冇乜点听 Damian Rice 嘅歌嘅，即系都系因为呢一个机会， 哦， 系啊，即系我喺度即系惆怅紧诶，问啲朋友佢。我可能會玩 cover， 咁有邊啲適合我又唔係我以前咁樣嘅 style 咧？咁係啊，咁我朋友就suggest 咗呢一首咁樣啦。咁我就好中意啊，聽已經。咁、我覺得係好開心，就係、我好似可以有多一個位置係 explore 啦咁樣。咁樣咯，就揀咗呢一首咁樣。 哦，你呢個朋友係同你一齊做音樂嗰啲 friend 定係咩嚟 㗎？都係啊，係。 OK， 有一齊 嚇，有一齊 有一齊做過下音樂咁樣。 OK， 有冇問佢點樣覺得你啱唱呢首嘅？ 好，可能都係啲 feel 嘅問題咯，即係可能覺得我把聲係英文歌嚟講呢一個咁樣嘅聲線都係幾好玩嘅，會咁樣。因為我可能比較少唱。英文歌，而佢亦都系咁讲，佢话我唱英文歌系好另一个 feel 嘅咁样，咁、所以就试咗呢一个啦。 O、okay, K， 好，我系估唔到，我见到我就哇，唉，大胆呢、个人， 都话内心狂野噶嘛，成日都话系佢好 peaceful 嘅表面。 但系你狂野得嚟呢首歌最难嘅就系佢其实好 delicate 噶。 Okay. 即係佢用聲或者佢嗰種情緒係好鬼死 delicate 㗎，即係佢咪就係咆哮出嚟，佢有啲好細嘅嘢，咁我就哇呢首歌係好鬼死高難度嘅咁樣咯。但你多唔多唱 cover 嘅？其實自己本身 少啲嘅， 係 啊 ，OK， 點講好啊？我因為我自己記歌詞有啲差 哦。 純粹係因為要原因， 所以好少會係唱 cover 咁樣去或者係出 show 嘅表演咁樣咯，係啊。 自己寫好啲，因為自己寫會容易記啲， yeah. 唱人哋歌唔係自己寫仲難。 冇講咁多啦，斟酒啦，係時候。跟住咧，我哋就林聰啊，有呢一首 cover 嘅，今日揾阿星同佢彈吉他啦。有呢一首係 Damien Rice 嘅 Volcano。 Yourself like that. You hurt your knees. I kiss your mouth and back. That's all I need. Don't build your world around volcanoes.Melt you now. What I am to you is not real. What I am to you, you do not need. What I am to you is not what you mean to me. You give me mounds and mounds and mountains, and now ask for.Yourself like that in front of me. I kissed your mouth, your back. Is that all you need? Don't drag my.Give me mouths and mouths of mother, and I'll ask what I give to you. Just what I'm going through, it is nothing new. No, no, just another phrase of finding what I really need. It won't let me bleed like a new disease.Young to treat volcanoes melt me. Volcanoes melt me down. Volcanoes melt me. I'm still too young. Volcanoes melt me down. Volcanoes melt me down. 系咪得？ 好得， 好得， 系另一个人坐喺度嘅感觉。 系啊，嗱、嗯，上次你开咗一个少少嘅gig啦，我知道喺个卖茶嘅一个铺头啦，咁样嚟紧有冇谂住几时会再开 show？ 开 show 暂时未有一个好实质嘅时间、嗯，但系我哋而家筹备紧一个 一個 plan， 就係嚟緊會出碟啦，咁樣係啦。咁嗰個我會想將呢一個出碟呢、這個 launch 呢樣嘢咧，係將一啲 live 嘅元素點樣去 combine 埋一齊咧？即、就、係、是、我想將佢變成一個 journey， 係啲聽眾係可以一步一步咁樣去行嘅，咁一步一步去感受咁樣咯。因為其實都呢啲歌都係好幾年，有好幾年之前寫噶啦，咁樣去到呢個位，我可以仲點樣可以出嘅時候，令到啲聽眾都係會有一個耳目一新嘅感覺咧，咁樣。咁係咯，而家就 plan 緊呢件事嘅。 係 ，OK， 預計係幾多月會推出啦 ？EP 定係咩嚟嘅呢個嘅？大碟定係？ 呢個係我都唔知點樣形容佢，佢係介乎 EP 同碟之間咯。 所以有個 term 叫 mini album。 即系六七首歌咯，因为佢唔可以超过八首，但又唔可以系四首，系啦，所以就系六七首左右。音乐工业几多 块？咁所以就系预计喺今年年中年尾到。 如无意外，我好想就会喺三月去，三月头二月尾嗰啲位可以 kick start 到。嗰、那個 journey 啦，咁樣。 哦，所以佢唔係淨係推出咗出碟啦，咁樣，而係有一個鋪排，會有啲事情可能發生，咁樣去做。 係啊，係。哦。會想係咁樣。 幾有趣喎、 啊。咁而嗰個 launch 亦都唔想係好純粹咁樣、有個嘢，有個碟出咗啦，咁樣。可能係一啲 online 嘅元素有一啲包含喺入邊咁樣。 OK， 咁期待啊，因為你哋本身就算係 One One Collective 都係即係希望跨媒體有多啲唔同嘅可能性可以碰撞到出嚟啦，咁樣。咁所以就嚟緊應該繼續係啲歌應該錄得七七八八噶啦都。 係都。九九十十啦， 九九十十 ，OK， 咁到时睇下佢呢一个嘅 project， 到时会系点样 launch 啦。 好， 希望喺三月到嘅时候就会见到啦，咁样。 系 系，咁最后一个问题咧，就系因为上两次我哋见佢嘅时候咧，佢个头都系有颜色噶嘛。你冇留意佢今日系 今日都有黑色啊嘛？咩冇颜色？ 你系回归真我啊？ 唔係純粹係冇心情咁樣咯。我其實 我以為係因為新年要拜年咧，見長 唔係應該紅色咯，所以 唔係我真係有一個諗頭係想回歸翻紅色嘅咁。 係 即係可一可咁咯。 但係就因為冇乜心情，所以就留翻咗黑色原裝嘅頭髮顏色咁。 係即係嗰個心情過咗，但係。嚟緊又應該會有翻嘅，即可能遲下會染翻咁。 我哋密切留意佢頭嘅顏色啦，咁樣。 佢係有一種自己有趣嘅幽默感啊，同埋係啦。OK， 喂，今日多謝曬林聰，咁啊同埋係同你伴奏嘅吉他手阿星，係啦，多謝曬你兩位今日 ，thank you，thank you。 中文歌曲龍虎榜伴奏精選， 掉曬啲玩具真係好咩？ 明日放走我比卡超，接日後對不起。放开手，让四驱车逆手，由下个拥有阿基拉，布公仔，放心走，任我于生活游。 好多男人可能都曾经被人话过一句，成个大细路咁都大唔透嘅。而在坤哥心目中，童心未泯未必是一件坏事来的，就好像这首歌里面所说，成长中会丢弃玩具，但童心呢仍然可以适时保留。 成熟是偶尔很想买个玩具陪我睡。 作曲 Eric Kwok 填词林若玲，编曲张子坚，监制 Eric Kwok 张子坚，上榜四星期，上升四级，中文歌曲龙虎榜殿军位置。吴亦坤玩具成熟时，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成熟是见证一双弃置玩具流眼泪，成熟是抗拒追星放弃最终少女队，成熟是着上西装奋斗为未来顾虑，特摄片没法抽空再追，盖

剩余回忆时日无多，我放下你却未放低谁么，痛恨你已受伤好过，趁仍够有力气，宁愿痛苦能够证实相恋过。 佢嘅心事系要扮冇事，林家谦平命无恙。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考评局秘书长苏国生话：，如果中学文凭试最终能够举行，建议考生最好自备口罩。万一考生冇口罩，相信考场会提供。被问到如果考试期间有学生咳嗽，点样处理？苏国生话：，考生喺进入考场之前会先量体温。假如喺考试期间有考生咳嗽，监考员会先了解情况，再次向有关嘅考生量体温，或者安排他到较远的位置继续应考。他又说已经同学校联络，到时除了礼堂亦都可能安排更多的课室作市场，令学生有更多的空间。至于如果开考的时候有考生需要家居隔离，当局会有怎样的安排？教育局局长杨润雄话，会再同卫生防护中心同负责监督的机构讨论，以评估风险，强调要取得平衡。香港赛马会话，未来关键两星期会进一步减少赛马赛事的入场人数。在星期六的赛马日，除了练马师、骑师相关职员，同埋负责监察马会同埋赛马赛事的董事同埋轮选会员之外，只是会容许马主同他们的宾客进入马场。马会估计入场人数将会减至大约1200人，所有的顾客在进入马场之前必须接受体温检查，建议所有入境人士在场内佩戴口罩。马会说两个马场内若干的设施将会相应在赛马日停止开放。邮轮世界梦号仍然停泊在启德邮轮码头。民主党立法会议员黄碧云说，民主党设立的支援热线至今收到7个求助，当中包括船上的香港旅客。他说由于旅客原定行程只是4日，所以有长者只是带了4日的药物，而当局未公布旅客是不是需要全面隔离，求助的旅客忧虑未有补充药物。黄碧云引述旅客话，船上缺乏广播的资讯，旅客不清楚船上情况。他又引述部分的旅客话，如果需要隔离，宁愿留在船上完船隔离，因为这些旅客不清楚自己有没有受到感染，即使最终获准离开邮轮，但他们都会担心会不会将病毒带回家，如果另外找酒店自我隔离亦都感到困扰。路透报道，根据5名知情人士，中国因应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正是考虑推迟召开今年的全国人大会议。另外，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再次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日本的计划没有改变，又形容习近平的访日行程十分重要。共同社早前引述外交消息指出，受疫情扩大影响，日中两国政府原定今个月在北京举行的工作层级会议和海洋事务磋商会议将会延期，令外界推测习近平国事访问日本的计划亦都可能延迟。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晚间有微雨，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听日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16至20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周末至下周初朝早清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徐浩、黄少铭监制徐浩。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全新入榜第十七位，曾若华阿 Jo 零分。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值，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第四十六届全港儿童故事演讲比赛。 就嚟截止报名啦！老师仲话同我练习讲故事，学校又未翻学，点算好啊？ 唔使惊，为咗俾大家有充分时间准备同埋报名，截止报名日期已经顺延至到3月31号。 上 storytelling.bgca.org.hk 跟进住比赛嘅消息啦！ 上全港儿童故事演讲比赛嘅 Facebook 都得噶。 第四十六届全港儿童故事演讲比赛， 香港电台、香港小童群益会合办。 之后嘅苏动音乐揾嚟有今年一位嘅女新人啊，亦都有嘅唱作人嚟嘅。佢嘅名字咧叫做希彤，有佢第一首嘅派台 single， 讲嘅就系揾翻你自己。 即使那未算漂亮，灵魂被拘绑也逼归探问责，结局也未算重伤，任谁在血眼倾出一切，任你想象，不要问谁会拿到银奖，只记住伴我做我全心。 算是近几年成日提的一个的题目来的，但如果只是跟你说喂找回你自己，你可以怎样找呢？出发点在哪里呢？起点在哪里呢？自己就一直都存在的，只不过就是你的自己能不能够被揭露出来的。有一个方法可以帮到你的，试下饮两杯。正所谓酒品好等于你人品好。我们有报之论。 如果我们的语言是 人在这夜深 为自己， 请放下顾忌，在诸多酒精酸一个产地，年份与名称都有各风味，平价与贵价通通也不菲，来干一杯明是约会，神之水一口喝尽成就碰杯，我本桶和我沟通，后来似炭火雪地来赠送，酒一世得救，万里酒每樽都罕有，海风清爽加一下功底，一进口水果香气，苦与甘大干果收尾，海边吹风画面已勾起，这里有个世界去换美，开启就发现神奇，河边的清溪充实了高地，在某地圆通的色彩邀请你品味，然后爵士曲响遍这天地，人间的仙境只需要欢喜，来干一杯明是约会，神之水一口喝尽成就碰，赠送苦白色高雅优美，酒挂杯看这么精美，愿酒通锁起当天那风味，一个句一种香气，酒过桶人间的嬉戏，北方海岛画面已勾起， 系啊，嗰首歌咧就系讲威士忌。不过饮酒嘅嘢咧都系浅酌就好啊。如果唔系咧，饮太多嘅时候，我谂你展现出嚟嗰一种嘅真心，可能会吓亲你自己。你都试过你饮醉咗，俾啲朋友拍咗你片，你自己真系唔敢提翻嘅。如果我们的语言是为自己，跟着这首歌同样都是讲好好地去展露你自己的真身，来自许廷铿十这张专辑有这首作品， 姿态清洁脚步都很弱智，跟不上的对社会有亏欠，眉眼太猥琐，嘴脸都很弱智，想尖叫的是妨碍着发展，谁向发展示意会挑拨我的线，知识与修养都叫你走前， 谁去跳出底线，会痛和我想要，你可以欠我，可以随便发癫，快速拉筋骨结合变做风速的跳伞，你跨一跨跨出发站，终于会练成法，快速拉筋控然后深入可深入地兴奋，要多敏感有多敏感，感官里面张开世上 敢做自己，你问下自己个原因系乜嘢咧？呢首歌可能就系话咗俾你知，就系因为你惊咯，你惊同自己身边其他人都系唔同嘅，然之后换嚟嘅就系有一种啊，俾人有一种奇异嘅目光去到望住你。呢首歌就系同你讲，唔好理其他人点睇，唔好惊，好好勇敢地去到做你自己。本嚟有许廷铿，有佢呢首 Side Track 嘅作品。十分名称叫做四书五经六欲七窍。 李达琼的部分，因为肺炎的影响，很多歌手新碟的宣传都要暂停了，于是他们就决定不如帮医护打打气，写首歌送给他们。 做不了医生也想要救人，爆炸新闻有多几个生沉沦，抱怨的越多心里越不好过，刚捐的那点薪水虽然不多，想做点什么能力范围内，哪怕给句安慰能安慰到谁，好多感人事迹，好想哭想参与，别给感染任何事迹，撑着还能呼吸。十几亿人同甘同，一家人都有过纷争，可每当一方受困，是生命陪伴的人，这场无声战争，有的人为保全别人而牺牲，不是为了责任，只为 痛紧。 佢系李荣浩啊，曲词编啱都有佢自己负责嘅呢一首作品。 想做点什么，能以饭为内，哪怕给句安慰，能安慰到谁？好多感人事迹，好想哭，想参与，别给感染任何时机，撑着还能呼吸。哦，世纪伊人同根，同一家人，都有过纷争，可每当一方受困，是生命陪伴的人，这场无声战争，有的人为保全别人而牺牲，不是为了责任，只为天有不测，风云变化，手牵着手就不害怕，海阔天空，蠢蠢欲动，为家人为朋友为国家奉献，是家人舍不得你疼，可每当一方受困，陪你走陪着你撑，这场无声战争，有的人为保全别人而牺牲，不是为了责任。同根， 歌曲名称叫做《同根》，特别喜欢这一句歌词啊！这场无声战争当中，有人为保存别人而牺牲，是一首为医护打气的作品。不单止这一首的，另外都有一首之前都送过给大家，他是 JJ 林俊杰啊。歌曲名称叫做 Stay With You。 长长的夜的到底还安然多久，闪烁日光的原来的就是种烟火，感觉到的春风下雨隐藏在双眼，就这样迎接Stay with you， 等待着日出，不想说多累多辛苦，总有人会知足。Stay with you， 明天更清楚，直到有一天再幸福，害怕不再舒服，卸下无助的。Yeah。 说多累多辛苦，总有人会知足。Stay with you， 明天更清楚，直到有一天再幸福。